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宋德全、王玉同为煤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他们1999年开始合作，同为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策划发起人，十分热心于相声事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咱们来欣赏宋德全、王玉、杨进明合说的相声罗圈账。群口相声罗圈账是宋德全、王玉特意为相声俱乐部的观众创作的作品，说的是假欠了乙10万块钱，最后经过段子中一番逻辑混淆、偷换概念的艺术创造，在丙的参与下，结果成了乙欠了甲10万块钱。段子中笑料百出，十分有趣。在2004年获得北京立白杯全国相声小品大赛的表演创作一等奖。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宋德全、王玉、杨进明合说的相声《罗圈账》吧。 做人呐，就得要讲诚信，这个人要是不讲诚信，他就是没脸没皮。呸！ 没错，人就得讲诚信，不讲诚信的人就是没羞没臊。呸！ 对，做人就要讲诚信，这人要是不讲诚信，就是没有道德，没有人性。呸！ 我跟朋友们说啊，他就不讲诚信，他欠了我10万块钱呢。 我跟朋友们说啊，这个人就不讲诚信，他欠我10万块钱。 我跟大家说啊，他们俩人都不讲诚信，我不欠他10万块钱。 哎，您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不欠他10万块钱，你可欠我10万块钱。 怎么说话呢？咱俩这关系那叫欠吗？ 那叫 那不叫借吗？ 哎，不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没皮没脸， 谁没皮？谁没皮？ 我说我呀，没皮没脸。 哦， 今天就不该找你来。 你找我干嘛？ 我找你要账啊。 要什么账？ 要什么账？你欠我10万块钱呢。 谁欠你钱呢？ 你呀。 我不认识你啊。 我不认识。您怎么会不认识我呢？ 不认识。 啊，您这是贵人多忘事啊！你仔细想一想，我就是小杨子，人家大家都管我叫杨进明。 你是杨进明？ 对。 不可能。 这什么叫不可能啊？ 杨进明长得多年轻啊。 啊， 你长得多老啊？ 我 跟出土文物似的。你70几了？ 我84。我84，我48。 那你长得怎么这么老啊？ 我这不找不着你急的吗？ 找我干嘛？ 我找你要账啊。

这就要绕人呢。 我咱别在这拌嘴好不好？ 怎么着？ 今天不说事儿来的吗？把事儿咱说开了。 对，宋先生 啊， 您是有钱人。 那当然，咱有钱， 不差这点儿。 那当然了， 您看。您那儿不有我10万块钱吗？ 是， 我欠人杨先生10万块钱 啊！ 您把这10万块钱还给我， 嗯， 我再还给杨先生，我们仨不就没账了吗？ 哦， 得了，也别这么麻烦了。 怎么着？ 这钱我都不过手了，您替我直接把这10万块钱还给杨先生，我们仨不就平账了吗？ 我把我欠你那钱直接还给杨先生，咱们就没账了。 对， 那你得问问杨先生同意吗？ 同意，我听着呢，直接见着我的钱就行了。 哦，那行了，那就没有我事了，你跟他说吧。 真同意了？ 同意了。 那咱得把话说透了， 您赶紧说。 小玉子，我得说你两句。 那您说， 年轻轻的找人借钱有能力还吗？ 没有。 还不上着急不着急？ 着急啊， 手机也不敢开了， 嗯， 房子也卖了，媳妇儿跟人跑了。 是。 再者说，你找谁借钱不好？你怎么单找他借呢？ 他怎么了？ 你瞧他长这模样，苦大仇深的，啊，靠收废品挣10万块钱容易吗？ 不容易。 话说回来，我得佩服你。 佩服我什么？ 你愣能从他身上借出10万块钱来。 哎呦，当初借钱时候难着呢， 刚借一年变70多岁了，你多借2年多好啊。 那有什么好处？ 杨先生不就没了吗？ 对， 谁没了？谁没了？ 没了！ 怎么说话了？什么叫没了？ 急什么？急什么？ 什么叫没了？ 我这说他呢。 啊， 年轻轻做人做事要讲诚信。 就是。 话说了，我得说你两句。 我又怎么样？ 有俩糟钱，你借谁不好 啊？ 你怎么单借他呢？ 那我借谁呀？ 你借我呀？ 你更不还了。 你看看，哎，害得人家手机也不敢开了， 啊， 房子也卖了，媳妇儿跟人跑了。 是。 你这是帮人吗？ 我。 你这是害人呢，你知道吗？ 靠怨我呀。 要不遇见我这儿朋友，你这钱回来悬了吧？ 您是好人， 那当然 了。帮忙， 小妹子，不交我这儿哥们儿，你这钱要想还人家难了吧？ 难了。 我要替你还了杨先生钱，咱俩之间是不是就没账了？ 那就没账了。 没账，那欠条怎么办？ 这条 啊， 这条就没用了。 没用了怎么办？ 那就撕了吧。 撕了吧。 哎，您等会儿，杨先生， 哎， 宋先生替我还给您10万块钱之后，我们俩的账。 宋先生替你还我那账 啊， 咱俩就没账了。 没账那条 条不就没用了吗？ 没用了怎么办？ 不就撕了就得了吗？ 那咱俩一起撕了， 把这撕了， 撕了， 撕了不就撕 了？没账，是不是 啊？ 你看咱俩之间没账了， 没账， 你们俩之间也没账了， 没账， 这不就都没账了吗？ 没账， 没账了就到这儿吧，好吧， 啊， 再见， 啊， 再见， 走，走了啊， 这就没账了，回来，什么就没账了 啊？ 什么就没账了？ 怎么了？ 他欠我的钱，你帮他还，你还没给我钱呢。 什么钱呢？ 他欠我的钱。 他欠你什么钱呢？ 欠我的借了10万块钱，你不是帮他还吗？ 凭证呢？ 凭证呢？不撕了吗？ 撕了不就完了吗？ 这撕了就完了。 哎，没有凭证撕了不就 完了？这不坑我吗？ 是个人， 啊， 哎呀，想不开呀，啊，他。哎呦，怎么 疯了？ 神经， 怎么了？ 太好了！ 怎么 了？刚才我撕那条啊，是我复印的。 不对， 复印呐！ 你的借条在这儿呢，看看。 哎呀，朋友们，交朋友可得注意呀，啊，这人太不讲诚信了， 啊， 拿个复印件上这骗人了呀！哎呀， 我 这人不能教我这样人的， 你们才骗人的。 怎么了？ 你才骗人的。 嗯， 不还账我就告你们去。 你告谁呀？你告谁？ 我告你们。 别着急，别着急，不就是钱吗？ 啊， 我那意思说他不欠你钱了， 啊， 我欠你10万块钱，对不对？ 你说清楚了。 我当然还你了。做人做事咱仪表堂堂，讲诚信。 那当然是 钱嘛，不就是还你？ 我还钱。 这个人真是小， 踢得着 没见过。拿着，10万。 充值卡呀，啊， 充在手机里，有事你找我。 好，这10万块钱把这打多玩意儿，你这个是。 那拿这个， 美容卡， 美容卡， 我留这干什么？ 好好整整容啊，别太老了，做的拉皮儿、双眼皮儿。 我不要，我要钱， 哎， 我要钱， 要钱。 要银行 。银行。 这是银行的， 怎么样？ 有钱吗？ 有。 有多少？ 可以透支10万。 透支10万呢？ 啊， 我进去了。 不是， 那也留着吧。 要什么？ 要现金。 现金。 要现金。 哎呀，要现金，实在对不起， 啊， 你如果要现金的话，明天此时此刻在此地，宋德全还你10万块钱现金。 你这话谁信？ 冲天发誓 啊！ 明天此时此刻在此地，宋德全如果不还你10万块钱现金的话， 啊， 让天打五雷轰你！ 别来，轰你，轰你！

你这就凑合， 那你们管了， 这不怎么样，这个、听我的啊，张嘴就来，铝字拆开两个口，啊，铝字俩口 俩口念铝 是 这仨口它就念品， 对 不对？铝字拆开两个口，铝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你说这字干什么？ 给你讲清楚对吧？ 对， 它是铝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铝字拆开两个口啊， 你怎么这味儿呢？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哦，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啊，别这种， 怎么了？ 铁饼子跟窝头那能一样？ 一样，都是 一样的，都一样的。 长棒子面， 我知道，我知道，不一样。 怎么？ 你想这铁饼子是长的 啊， 有嘎这儿 啊，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这话对， 那一样不一样吗？ 不一样啊， 不行啊！ 我也修理修理啊。 你也会修理？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那你听着啊，你修理。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哦，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谁这么吃啊？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马季、刘宝瑞、郭启如合说的群口相声《拆字》。在这个段子中啊，马季在最后使用了倒口，用唐山话来说，更增添了剧场效果。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酒，最后呢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飞儿乐团的《飞行部落》。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着前面有一点晃眼，你在我右边，我觉得体贴，灰色阴天圣诞再见面，该走到哪里才有世界，忽然我们的心跳被你手动上一起在奔跑，现在我要你知道，这是我们的信号。心里找，现在我要你听到。